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新桃园加油陪你过新年，我是许桂雅。今天已经是大年初四了，兔年在政治局势上面，民进党历经了九合一的大败，反省检讨够不够？赖清德他就任新港魁，那么对于未来要如何对民进党来带来一些新的气象，还有面对像是抹黑战啦、中国对台认知战的部分，台湾人要如何觉醒？我们今天邀请到对比狗特邓来跪你，我们把他捞到这里来。我们欢迎的是翁达瑞陈时芬教授，来欢迎、 各位观众大家好啊！这是我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第三次回来陪大家过年啊，新年快乐 啊、我们的荣幸。好，来接下来再来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大家好，各位观众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 好，还要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中年晃，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扬眉吐气。 好，再来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预备陈将军， 大家好，祝大家新的一年红兔大展。 好，因为齁民进党如何止血齁，从这个谷底要来爬升，赖清德他竞选党主席的时候不是有非常多场的向党员报告的座谈吗？那其实有非常多基层党员齁，他们的这个败选检讨是有很明确的标的齁，包括绿营自己人放箭的是高嘉瑜、王世坚以及何志伟，都被重点来检讨。我们先一起来看。 激动，身体比较重要，你们不要再生气了啊！你们对我不同的意见跟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你们很有活力，就是要用这个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的阿伯。 每一个我都有揭露大家的重点也放在心里，有的有的啊，知道咱 开除王世坚就可以，我们民进党就可以重生，就可以2024胜选吗？那如果是这样就开除吧，对不对？那否则这是根本是个假议题。 啊，教授常常在你的这个脸书上有很多的评论嘛，哈。那这件议题呢，贵题哈，我们其实这几位来宾呢，哈，都在我们年前的时候访谈啊，都有谈到相关的事情。那我想说，我先跟你请教哈，高嘉瑜哈，或者是不管是王世坚或者是何志伟，在好几场的向党员报告的一个座谈会里面了哈，不约而同，北中南好几场都有同样的状况，就是党员站起来讲，我要讲话，要讲什么话哈，他们就是觉得对这几个人有意见啦。那高嘉瑜尤其是在台北场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这个很大的标的物，对不对？那我要请教的是齁，高嘉瑜面对这个事情啊，他当天呢他也是愿意去面对这些基层的党员。那他隔天齁说的确这是一个震撼教育。那他怎么说呢？他是说齁，最忠贞最支持民进党的人无论如何都是爱护民进党，每个人爱护民进党的方式都不一样齁，怎么样让民进党更好，大家有不同的想法齁，那尊重跟包容。你觉得像他说的反省，刚刚那一些内容是有要反省的味道吗？ 我想如果你真的爱护民进党不用反省啊，你不管用任何方式，假设出发点是爱护民进党，我想民进党的支持者也看得出来啊，也不会给你震撼教育。那么呢，在这个所谓的反省当中用的用词叫爱护啊，那这当然是在转移焦点啊。那我现在在讲就是说啊，政党政治其实美国的时间是最久，那我在美国住了30几年啊，看到政治人物的理念跟自己的政党不一样啊，也发生过。那通常呢，在美国呢，他们不会有党员啊出来要求啊这个开除啊，因为政党是一个理念的一个结合，所以说呢，当你有发生像高嘉瑜这样子啊，在政策上甚至冲得比蓝营的人还要快，在批评自己所属的政党，用语甚至要更严苛。假设呢啊，在美国有这样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对所属的政党这么严厉的批评。不必有这种什么开除党籍的这个事情，因为呢，美国的政治人物呢，他要是跟政党的理念差距这么大，他自己就退党了，他根本不需要等选民等支持者来要求他，甚至呢，有这种更有 guts 的这个国会议员，他是怎么样？他是用民主党的名义提名当选的。 好，但是呢，就任之后呢，他的理念跟民主党的政策渐行渐远，他退党，同时他辞职。他辞职的理由是说，我当选是挂着这个民主党的招牌啊当选的，我现在退党，我没有理由再继续从事这个国会议员，所以说呢，他就退党，再加辞职，然后呢，在特别的补选当中，用共和党的名义去参选，然后又获得当选。好，所以说呢，高嘉瑜，如果说你觉得真的是民进党的理念这么不堪，你必须要到蓝营的媒体去对所属的政党做这么严厉的批判，而且给你掌声的是徐巧芯这一些人给你这个掌声，我觉得就是干脆嘛，诚实面对自己，我跟民进党的理念差距太多，辞职。退党，其实辞职也不用了就退党下次在改选连任的时候你可以用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或者加入其他的政党来参选这样清清楚楚，也不要为难这个赖清德，也不要为难民进党的支持者就人各有志那我想就是说支持你的人会继续支持你然后呢过去因为民进党投票给你的人你也要给他们有一个机会来做选择，这大概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的看法我们在座的来宾有一个蛮接近的你不啦对吧我觉得蛮接近的，因为我刚听完说你又要退党又要辞职然后再改另外一个党再去披战袍听起来在台湾的可行性有点偏低， 对， 偏低，因为这个是因为你是有崇高的理念跟价值，所以你我们理念价值已经不一样了我当然是要往别的地方去了那将军是本来没有公职在身啦本来没有公职，可是呢你选择的方式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对吧？啊，刚刚的理念的路来路不同啊，那所以你当初是选择退党嘛？ 对，其实我讲如果我按照我对国民党当年的批评，就是2020年那一整年的批评，国民党没有理由开除我，因为我没有针对某一个同志我去攻击他，或者这个同志要参选，不管是选总统还是选立委，我去拼命的去攻击这个同志，如果这样，那是违反国民党的党纪，那是要被开除。我没有这样做。我是针对国民党的，我其实我跟国民党最大的分歧点就是九二共识，我对九二共识我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当时其实我还为了这个事情，当时江启臣当主席，我还进入了改革委员会，然后改革委员会面对的所有的中常委，我还讲出了我的想法。他说，你是一个军人出身的人，应该是深蓝，那你怎么会对九二共识有意见？我说就是因为我是军人，我不能对九二共识跟你们一起赞同。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现在我的学弟、我的学妹，还有以前我带的部署，都还在军中执干戈以卫社稷，有的在金门、在马祖，有在天上飞，有在海之边在执行。这时候我跟他讲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仗要怎么打？这个仗要怎么打？我说没有，我没有办法赞同。我说就算是你们要把我赶走，我还要告诉你这个是不对的。我说如果国民党想继续走下去，九二共识给他冷冻起来，以后共产党或是中国他愿意讲自由民主，他的领袖是用选出来的，我们再谈。现在共产党还是实施共产专政，没得谈。所以我说我的想法就是唯一中华民国，没有个表。哇，那在那个在会场里面那个就真的叫炎上了。那真的叫 炎上。火烤 炙烧。那叫炎上齁，那叫炙烧，就直接包含以前我的长官就直接拍了桌站起来说，你这是黄埔的叛徒啊。我说不对，我说我不是黄埔的叛徒，如果要讲叛徒，这要让给你。我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唯一中华民国的信念。我说我们的校长是蒋中正嘛，老校长就蒋中正。他如果可以一中各表，我们现在在中国在南京哦。对，可以各表嘛。你讲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的中华民国，我们可以各表。我说没有各表的空间，军人没有各表的空间。所以那一场会议齁，那个整个改革委员会，我只要出现的地方都是炎上，都被骂爆了。所以我才讲高嘉瑜偷了我的外号。背骨鱼那时候是骂我的啦。那时候 不同的鱼啊。 对真的。那背骨鱼是骂我的。我所到之处齁，包含我军校同年班的同学。睡同一间寝室十几年的就直接跟我讲说，我不跟背骨鱼在一起，我不承认这个同学。大家可以知道那种内心的压力齁，我觉得不会比高嘉瑜差啦。高嘉瑜可能是为了选票或是为了其他的方式。我是为了我要坚持军校的传统，军校对于国家的热爱，否则我们走在外面， 我们一个退休的少将，人家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些军人都是不爱国家，是背骨。对我来讲，我告诉你，我宁可把少将军衔还给国家，嗯，这是可耻的，嗯，所以我说我有生之年我必须出来呼唤，因为有很多的退伍军人哈，他的想法跟我一样，应该不叫很多，绝大多数的退伍军人想法跟我一样，可是他们没有麦克风，他没有发言权，能够在荧幕上，能够在党中央，能够在政坛讲话，就是那几个人。那几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退伍军人，所以我跳出来讲。那可是呢，就有一些人就是有麦克风的，就骂我背骨，因为我戳破他们的谎言嘛。 因为他们常常选举的时候就会讲说自己是爱中华民国啊， 对， 可是你又觉得奇怪，为什么每次老共对我们有一些恫吓或是什么？他们的胳膊又是往外弯嘛。 后来我发现了，他们的中华民国的元素跟我的不一样。我的中华民国元素就很明显的定义台澎金马，嗯，然后这个东引，这个东沙。啊，这个蓝屿就是我们说可以管辖的疆域，我叫中华民国。他们说不对，中华民国是包含了锦绣江山呐、啊。嗯，哦，你不要蒙古了吗？啊，你不要新疆了吗？你不要西藏？你不要东北了吗？我说不是不要啊，啊被你们丢掉了、啊，嗯，被你们丢掉，然后现在你们丢的东西你们拿不回来，说哎不行，你要拿回来。我说那个时候叫光复大陆、反攻大陆，就我而言那叫侵略。嗯。今天中华民国的国军说明天反攻大陆，我告诉你全世界震撼。 对， 你听过俄罗斯打乌克兰，你有没有听过台湾打大陆啊？我想那叫不可思议嘛。我说那叫不可思议，那叫侵略哦。如果现在我们国军出兵去打中国，去侵略福建，侵略浙江，我告诉你天理不容。我说大家不要讲骗人的话，我们务实一点，我的中华民国就是台澎金马，所以背骨鱼就背到我身上啊。那后来我背了很久，我想一想，他们没有办法开除我，我没有错，国民党从来没有，从朱立伦主席到江启臣主席，没有人要开除我。嗯，可是到了2020年的年底，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说我退党。嗯，我离开国民党。可是那时候我离开国民党，说我并没有选举哦。嗯，如果说我今天是参加国民党内部的议员提名初选，我没有被提名了，嗯，不公平，我退党。我告诉你，那俞北辰是250。嗯，那你不是为了良心而战，那是为了私心。你没有提名我，我这么优秀，没有提名我怎么可以呢？所以我一月份的时候完全没有选举的企图，我就退出，因为理念不同嘛。嗯，理念不同退出以后，我可以更加的严厉的来监督。我可以来讲，为什么我无党籍啊？那你国民党做的不好，我当然可以监督。所以他讲说，你怎么不骂民进党？我说民进党做的不好，我一样会监督。嗯，因为我是无党籍。那我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的时候，其实贵阳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很多这些深蓝的人就讲，俞北辰200票。啊？他说他只有200票。 那你后来得多少票？ 后来拿了10000多票。哦，对， 他们应该他们如果真的要就是说羞辱你的话，俞北辰250票， 210，他说210，210票，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讲飞弹的那种命中率是210。 哦，所以他们就拿这个调侃你。他说 210票，对。那后来就有支持我的群众就跟他讲，我跟你对赌，俞北辰如果超过10000票，一票10000块。哦呦！后来他没有赌，不然的话那个人赚700多万。哇！对，他没有赌，对他没有赌。所以，但是我讲哈，这就表示什么？我们并不是为了私心而改变我们自己的中心信念，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中心信念跟我们以前支持的党不一样了。那你说我不能够去改变这个党的中心信念，但我也不能改变我的中心信仰啊，所以我离开。我离开用无党籍的方式来参选，那证明我做的事情是有一群始终的是支持我，所以我走的是对的。那么所以说回讲到高嘉瑜这一段，我说我一直在呼吁哈，高嘉瑜如果民进党砰当开除他，中计了，我真的觉得中计了，要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不要机会的话，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啊，我在党里面待这么久，其实有一招是蛮好用的啦，我不要开除你，我停权你一年就好。嗯，停权一年就好， 就不 能提名了，不要多。对，停权一年，嗯，那明年的立委提名就没有。 对，因为他这个时机点刚好，那个一年是， 对对， 刚刚好跟选举是会有关系的。 这个处分不会太重， 对， 停权一年不重，但是对高嘉瑜来讲，那就要考验你对党的信念。嗯，如果停权你一年，我脱党参选，哇，那你就开除了嘛，这就开除啦。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党的规定哈，蓝绿都一样，有很多做法。你不要做得太无情，但是可以做得很到位。嗯，你如果真的是只停权一年，说句实话，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没有很凶啊，没有开除我啊，就停权一年，那明年的立委，他就不能被提名了。 嗯，好，为什么会是高嘉瑜？为什么是王世坚？为什么是何志伟？不是别人？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回顾一下。高嘉瑜的部分，一失五命是他创的一个新的名词。然后呢，他对高虹安是百般呵护啊，又认为说啊，他的论文争议啊处理都很棒很快，应该还是会选得上。那在败选的时候呢，他就把败选的原因归咎为侧翼网军。王世坚也是说啊，侧翼都要好好的反省。那他对高嘉瑜两个人有点像是唱双簧，一搭一唱啊，你们啊没有资格要开除王世坚，然后甚至说，哎，你们不要欺负善良的女孩。那还有何志伟是怎么一回事哦？何志伟其实在那一天跳出来，他讲的话非常重哦。他是讲说陈时中为什么会输，他不是输给蒋万安，他是输给内部自己的小圈圈。又讲到有黑道进入到陈时中竞选的团队，然后还在决策圈。那主持人就问他嘛，他还讲吐出了几个名字，他就说讲了之后，哎，他也不否认哦，所以才会变成在内部爆发的一个问题。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呵护陈时中的？他不是也是竞选的督导吗？焕哥，我请教哈，他在这个督导的过程，然后我记得曾经呢也帮陈时中办了一个有关于那个公益啊沙化的那个东西嘛。那后来呢，那个沙化怎么了啊？ 在沙化资源回收处， 对，在立法院国会办公室就是要回收的地方丢在那里，然后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会丢在那里？当然去问啊，因为那个是何志伟办的活动剩下的东西嘛，他不是带走了吗？所以就问说，欸，是不是欧北胆啊？为什么把他丢在那边？何志伟还说选前鬼故事特别多，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没有，对不对？后来呢，发现那个立法院走道也是有画面的， 对， 那个画面呢很清楚的看到有人把那个画拎出去了，那个人是谁？是何志伟本人欸，还不是他的助理欸， 没错，所以这个新闻其实是在选前发生的啊，还好当时这个新闻并没有变成一个被高大量炒作的一个议题，要不然对陈时中的伤害更大， 大伤， 因为这个叫做祸起萧墙啊。如果说连你的竞选的督导都把候选人的沙化拿去丢在资源回收处啊，当然何志伟后来他的说法是说啊，没有，我是要拿准备拿来义卖啊。 他还说在资源回收处也是一种公共的装置艺术啦。 那他怎么不把自己丢到资源回收处呢？就当作装置艺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在硬凹了。那为什么是他们几个人呢？我觉得其实要跟大家厘清几个观念，就是说，政党它是一个主要结合，它叫做理念。虽然台湾的政党属性是属于比较刚性政党，跟美国的柔性政党比较不一样，但是我想一个原则是共同，就是大家理念的结合。那在民主时代，其实你若理念不合你就离开嘛，因为毕竟政党它不是家人，也不是所谓的配偶，它没有那么多的法律上的一些束缚，你要离开就离开，你就 A4 纸写一写就可以离开了。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不离开？是因为他留在民进党里面还有好处嘛。这些人比如说好，明年就要选举的高嘉瑜跟何志伟，我跟你打赌，他们如果用无党籍参选，明年保证落选。那他敢不敢？他不敢。他就是因为我一方面我要吸民进党的奶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没事还要咬他两口。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他们为什么不离开？其实道理很简单，叫私心自用。 跟黄安一样。 对对，就是我一方面到中国去靠着我，是因为我是台湾的艺人，所以我一首歌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一天到晚在骂台湾，一样的道理。这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有民进党。他今天离开民进党之后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为什么他不离开？这是私心自用。好，那你说这个政党可不可以被批评？当然可以批评。民进党创党几十年来，骂过民进党的人不在少数，不管是党员或是非党员。好，最近有些人，我看有些人在讲说，当年这个扁家这个风暴的时候，有所谓的十一扣啊。当时十一扣为什么没有被开除党籍？那我就跟大家还原一下历史。当年的十一扣是被党内因为基于各种可能利益或是斗争的理由硬扣上的名字， 对，是一个内斗的产物。 对，他们有没有批评当时的陈水扁？有，但是他的批评是不是基于事实？是，所以当时十一扣包含现在我们表现非常优秀的驻美大使萧美琴，当时萧美琴在中山大同区初选选立委的时候是被人家讲成中国琴，多难听啊！你骂萧美琴是中国琴，对他来讲那是高度的人格羞辱，所以十一扣的状况为什么没有被开除？是因为他是基于公共事务的批评嘛，而且是基于事实。也许他讲的话不好听，也许你不喜欢， 但是他讲的是基于事实，那个就属于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可是今天何志伟、王世坚、高嘉瑜他们讲的话并非基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 嗯， 不是基于事实，所以为什么会引起众怒，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不是基于事实那种造谣抹黑，其实你跟中国打的认知作战，跟蓝营跟白营对民进党的铺天盖地的攻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同志会把你当作不是自己人来看待？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很想去带一个风向，就是说，第一，你看，哎，高嘉瑜讲的都对啊，一尸五面了、啊，他讲的那五个县市都输了 啊高虹也选上了、啊，没有错，这些选举结果。但是我要跟大家，台湾长期以来有一个很不是很正确的观念，就是选赢的好像什么都对，错。选举归选举，选赢选输那是一个投票上的行为，选输的人当然要检讨，选输的政党要检讨，但是选输的人不代表他所做的事或他所讲的话都是错的。 嗯， 以相同的道理，选赢也不代表他做的事都是对的。 嗯， 他是非黑白、公理正义，还是有一套道德的标准跟法律标准在那边。所以不要用选举的输赢来判断一切的是非对错。所以今天高嘉瑜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么严厉的批评？因为这时候是民进党最辛苦、最需要同志大家团结努力的时刻。关键时刻，可是你们在这个时候却在伤口上撒盐，在背后捅刀，这是大多数人没办法接受的。好，高嘉瑜会不会自动退党？不会。他会不会自动申请停权？也不会。 也不会。 对，你如果就 哪有人自动申请停权的啊？ 有啊，那个邱丽丽、林志展呢、 啊？哦，那不一样啊，人家的那个 就道德的高度嘛。还有，你说你是不是真的爱这个党？我跟你讲，邱丽丽、林志展才是真的爱这个党。 嗯， 因为他只是在接受调查的阶段哦，只是交保而已哦，有没有犯罪都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所以他们两个在。廉政会开会的时候就说，好，为了不对这个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先自动申请停权。当然将来如果有法律责任他也是该负。这个才叫真的爱这个党。高嘉瑜，你如果真的爱这个党，麻烦学一下邱丽丽跟林志展这两位前辈。你也自动申请停权，停权一年就好，不用多，就一年就好，因为一年就足以让你无法被民进党提名。 嗯。 那你敢不敢赌？何志伟一样的道理啊。你如果真的觉得说这个党真的被你讲的一无是处，那你留在这里干什么呢？就像我们在职场一样，你今天觉得一天到晚在骂这个公司，可是你为什么不离开啊？因为这个公司待遇还不错。那请问你这是 待遇不错，还有什么好骂的啦？对不对？就是一直都自相矛盾嘛， 就是、 对不对？ 就 啊，我们理念很契合，可是呢，我不小心就会拿错误的资料出来报。 啊，就这个就叫人格分裂嘛，对不对？就他永远眼里只有自己，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骂民进党，你可以得到另外一边阵营非常多的掌声，然后被视为民进党良心哦。要现在要当民进党良心很简单，你只要每天骂民进党，你很快你就变成良心。问题是这种良心是真的良心吗？我觉得这种良心是根本就是踏着同志的鲜血在前进。所以我觉得高嘉瑜、何志伟、王世坚三位齁，我也觉得民进党还不会开除你们啦，因为就他们的言行来讲齁，有没有达到开除的标准，中间还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对。前一个因为这样被开除是郑丽文，因为当时是因为 那个很久以前的耶， 李庆安乌龙爆料，涂谨泽去舔人家耳朵，结果后来是爆料者搞错，是当时是卫生署的主任秘书也姓涂，但他的涂是那个屠夫的涂，他搞错了。后来郑丽文在李庆安认错之后，用这个东西还继续用错误的资讯在友台继续爆料，继续批评 他，就是人格分裂了嘛。 对，所以他后来被开除了嘛。但是郑丽文很聪明，他说啊，没有，我是因为这个理念不合，没有什么理念不合，就是因为你是拿错误的资讯爆料，所以被开除了。好，那现在你如果要讲的话，用这一条来讲，我觉得王世坚勉强可能符合这个标准， 就是因为他有拿错假的， 用拿错假的资讯爆料，但是会不会处理？我觉得就要看接下来齁，这个赖清德主席看他的政治智慧怎么处理。其实有真的，刚刚于将军讲的对，有很多处理的方法，那就看你要怎么处理。一方面可以对党内这些群情激愤的党员们还有支持者有一个很合理的交代，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落入，因为我知道现在蓝白阵营正在等着看民进党笑话，一旦开除他们三个马上变英雄，变成超级大良心哦。然后呢就说哦，你看民进党容不下不一样的声音等等，没有言论自由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赖清德将来这个主席齁，你要发挥你的政治智慧一个第一关的考验了。 因为很明显齁，现在应该是处于叫做留校查看期嘛齁，我们当然会继续关注说，那你在这一波风波过去之后你有没有改嘛齁，你到底是不是人在这个屋子里面，可是呢心在外面，你一直想着外面的事情啦齁。那宇韶老师有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啊，你说要改开除齁有点困难啦齁，那自己退党显然他们应该也不会选择这条路齁，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比方改过自新的机会如何来做？ 对，这个赖清德刚当上民进党主席哦，挑战非常多啦，安内攘外同时并行。安内是什么？如何看待基层党员对待高嘉瑜、王世坚还有何志伟的态度嘛？你是主席，甚至你定于一尊，将代表民进党呢参选呢明年的总统，所以呢，不要说是童文成啊，基本盘的这一块该如何安抚，该如何有所作为，甚至贵爱所说的要拿出贺主的行动，实际贺主行动呢，不会让未来可能无数个高嘉瑜继续出现来截取这个政治红利。攘外的部分我们再说啦，不论是中国认知作战，还有呢在野打蓝白啊这一种呢假消息、错假消息的攻击。我先补充第一件事情哦，民进党啊，或是说台湾的政党跟翁教授所说的美国政党有个很大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双首长制，既然是双首长制，就有部分内阁制的精神，而内阁制的精神很重要，都是内造政党啊。内造政党的概念是什么呢？党中央、党团还有呢立法委员之间呢是有一个党纪的联系，还有公共政策上发言的这个一致口径，这叫做内造政党。所以说呢立委这个角色很重要。我看我蓝营的朋友就在歪楼说俞北辰也是啊，这个国民党的良心啊。对不起哦，俞北辰、佩芬姐跟李正浩当初他们不具备议员或是立委的身份嘛，所以在国民党内造政党或是民进党内造政党概念之中呢，他们呢基本上是外围，或是呢他们只扮演好党员的角色，所以呢党纪应该不急于他们啊。但党纪急于谁？急于啊不分区啦，或是呢区域委员啦，甚至呢台北市议会就是小型的议会嘛，立法院呢是全国最高的民意嘛。所以党纪为什么在内造政党这么重要？为什么党团扮演党鞭的角色？关键在这里。每个家啊，讲得更简单一点，立法委员的言行动见观瞻，其实你部分代表是这个党的形象跟这个党的招牌嘛。好，既然如此，高嘉瑜啊犯的众怒到底是什么？你都知道自己言行动见观瞻，你也知道你是民进党的招牌，你也知道你发言代表民进党，结果呢你轻痛仇快吧，你去特定节目说起来很有趣耶，坚哥都愿意来我们的节目吗？讨论柯文哲。高嘉瑜啊只来过本节目一次，我记得他那时候来蛮谦卑嘛，跟贵家讲说啊，我就是心直口快嘛，我会回去好好反省。过多久？过没多久，不到两个月，因为第一次来是因为一尸五命嘛。 对。 后来呢，又因为高鸿安的争议啦，陈明通的争议啦，或是呢后来的这六千块，高嘉瑜基本上不断的用立法委员高嘉瑜的形象跟他的言行去伤害民进党嘛。所以我说啦，赖清德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呢，刚才华哥已经说了，叫郑丽文条款，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赖清德可以直接授权给中评委啦，给赖瑞荣等人啦，只要呢上有台政论节目，这没有什么嘛。但是呢，郑丽文条款有两个很重要意涵，第一个你是去辩护的，你不是去那里背刺的；第二个部分是呢，要用真实的数据来说话嘛，党团。这么多的这个，我们又不是民众党党团，对不对？继承国会，我认识民进党的党团，有很多很厉害的研究员，你跟他要什么资料，他一定会提供给委员嘛。党中央基本上啊，也有政策会嘛，政策会也可以提供你资料嘛。高委员你自己也有所谓的这个自己的幕僚啊， 对， 对不对？上政论节目基本上就是为党为台湾做辩护。不实的消息啊，基本上就直接开除啦，下不为例啦，这是一条线，这是第一个做法。第二个至于停权哦，停权要高嘉瑜停权哦，就好像高嘉瑜啊，直接跟大家讲我错了，这基本上啊是啊突发奇想， 缘木求鱼、啊。 对，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啊， 在初选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开始做了嘛。哦，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的想法，这个党主席给建议一下，分两步走啦。第一个是什么呢？其实把游戏规则说很清楚。所谓的监控选区啊，跟一般选区啊，初选制度啊，基本上可以不一样。但是监控选区标准要一致哦。只要是，比如什么叫监控选区？这个做民调都看得出来嘛，或者历届分析嘛，就是蓝大于绿的地方嘛。为了避免什么蓝白灌票，这就是高嘉瑜现在啊，扣谁收财嘛。啊，反正我骂民进党没差，我只要部分的基本盘，再加上呢蓝白来灌票，你奈我了何？所以说呢，所谓的监控选区的部分呢，提名初选制度呢，基本上可以延役啊，因为呢这个监控选区的产生呢就比较困难。第二步是什么啊？我可以不提名你啊，不用说不停，不要用停权这个啦，就你就选不赢嘛。比如说呢，以港湖地区来讲，如果我们在节目讲过，黄珊珊要出来选，那个白的选票就不会投给高嘉瑜；如果吴欣岱要出来选，这个呢深绿基本盘就不会投给高嘉瑜；如果李彦秀要出来选啊，国民党的票啊一定回归高嘉瑜。那民进党干嘛提名一个不会当选的人呢？所以连续的初选制度，另外叫提名制度，也就是呢，民进党要提名啊，有可能胜选的人嘛，而高嘉瑜可能不胜选嘛。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党纪、提名制度，或是初选制度，都可以做好一个新的厘清啦，从制度上来做解决，比啊没来由直接开除他。我的结论非常简单，没来由开除党员啊，就叫做中共，因为你妄议中央嘛，你议论习近平嘛，或是呢你叫习近平什么开什么玩笑啊，什么小熊维尼啊。哦，最近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 Sony 好拍了一个过年广告，叫做有你称好中国封杀，因为索尼嘛，那个尼就是小熊维尼的尼吧。 你也不行。 不行，妄议中央这个尼，所以Sony的这个广告 是不是表面习近平就是小熊维尼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没有业配啊，因为Sony啊刚好拍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兔年的广告。所以民进党不是共产党，要用文明的方式，要用制度的方式来处理呢高嘉瑜。而且与其说是高嘉瑜，是防范未来有样学样，或者是想要用这样方式呢投机取巧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啦。 金马想盖厉害齁，就是你为了政治算计啊齁，我觉得立法委员每一个学士都非常好，但是呢他们那么聪明，都会为了政治算计会怎么样，会变笨齁。那是笨蛋还是坏呢？陈教授，我们来看齁，高嘉瑜先讲的齁，他先在他的脸书上 po 出来，他说那个税收怎么会超增？超增连续两年都超增4000多亿齁，那当然其实这个是经济成果的一个展现，表示说即便在疫情的情况下，可是我们的经济的表现不错，我们那些企业啊，半导体啊，科技业啊，齁，他们的这个成长是蛮高的。可是呢，当高嘉瑜去讲说，哎呀，税收超增就叫做行政失灵的时候，这把枪被谁捡走了？被国民党党团捡走了。高嘉瑜先讲，然后接着呢，他们就用这一句话来去批说，哦，这个税收的问题，齁，行政失灵啊，哎，个本卡贼啊，齁。要什么还税于民等等的这个部分齁，他们会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说什么，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嘛，可是明明很聪明的人在这时候都变笨了。 高嘉瑜啊，其实我过去没有批评过他啊，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呢民进党其实已经有人说要不投票给高嘉瑜。嗯，那我在脸书上我其实有贴了文，我说民进党支持者的问题不是支不支持高嘉瑜，而是支持高嘉瑜或者李彦秀啊，所以说我等于也是变相在帮他啊助选啊。他发生家暴事件的时候呢，我的脸书也有很多连友来批评他，那我也啊就是正式贴文说啊，不要把家暴扯在这里面，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言行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暴力对待。好，所以说我过去其实对高嘉瑜算相当的宽容，但是呢这一系列的事件让我觉得高嘉瑜不是心直口快啊，心直的人口快讲出来会好话，口快讲出来是坏话，那是心歪口快，不是心直口快。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说他提到的这个对 党的批评。我昨天晚上有一个机会跟陈时中见了面，大家在开玩笑说陈时奋跟陈时中失散多年的兄弟终于见面了。那昨天陈时中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大家在谈到这个打高端不能去日本这个议题，其实打高端没有说不能去日本， 对啊， 一样可以去，但是过程可能麻烦一点。他说在立法院开第一枪打高端不能去日本，开第一枪的人是高嘉瑜，是高嘉瑜，这是很恶质的带风向。另外呢，一失五命，高嘉瑜如果在荧幕上有在看这个节目，我就质疑高嘉瑜，你读了林志坚跟余正煌的论文没有？你读了没有？如果你读了，为什么你会讲出一失五命？任何读了林志坚跟余正煌论文的人都不会有抄袭的感觉啊，因为两篇论文的内容啊看不到是抄袭，有重复的部分，只有一小部分研究方法。所以说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啊，在没有去搞清楚真相之前，你就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这对党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啊。再来就回到贵雅刚才提的这个行政失灵，它其实是两个说法啦。第一个说法就是税收超征是数字数字的失灵，数字管理失灵，然后呢数字管理失灵变成行政失灵。那我们现在来看所谓的税收是什么，税收就是税率去乘以经济活动这个税率呢不是蔡政府定的这每个国家的税率所得税法、货物税法、关税法，这个都是立法院正式通过的法律。关税法关税的税率多少是固定在那边，进口有多少，这是一个经济活动进口活络同样的关税之下你当然你的收入可以增加，那个关税税收可以增加就是用百分比跟某种数字乘下来的结果。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比喻说高嘉瑜这个说法有多恶质。假设我是一个时薪工人，我一个小时的时薪是105块，这是比率时薪，我一个礼拜工作几个小时，这是经济活动。我在这个时薪不变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我加班，我的收入增加，他说我这叫做数字管理失灵啦。然后呢这个国民党进一步说这是跟人民抢钱啦。如果国民党说跟人民抢钱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呢所有加班薪水增加的人呢都是跟老板抢钱了那如果说跟人民抢钱呢要把钱退回去给人民，那些所有加班增加收入的人要把钱退回给你的老板，这个是高嘉瑜这一路的说法背后的逻辑。那这个逻辑我们用时薪跟加班的时数来做类比的话多离谱就有多离谱。高嘉瑜好歹也是台大毕业的也是陈明鸿底下的硕士生市议员立法委员做这么久。有哪个国家的税收跟预算是一样的？有哪个都市的税收跟这个预算是一样的？预算是你事先已经有的确切的数字，税收是一个预测，必须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数字管理不失灵的啦数字管理失灵是应该的那税收不是超增就是短增，不可能一样那超增总比短增好嘛超增你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之下可以超增，表示政府的经济政策好经济活动好你的税收才会增加。今天一件明明是好的事情你用一个数字管理的方式去把它扭曲变成坏的，然后呢被这个竞争的政党国民党拿来抹黑掩饰就是说遮盖的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政绩之外呢，反而变成一个攻击执政党的这个借口。那高嘉瑜是始作俑者这个当然我现在对高嘉瑜的严厉批评，就这三件事情我觉得都是恶意不是不实而已是恶意制造话题来攻击自己所属的政党。 老师那我再请教齁，像是因为我记得之前在疫情齁，美国他们曾经是为了纾困嘛，所以有发放这个也是现金 对不对齁，那他们的情况也是税收超征吗？还是说纯粹是要缓解所以可能要举债 来做这样的这个做法。 我现在来讲，就是说，严格上来讲，我们现在就是税收超征之后呢，要特别定一个法案，把钱每个人退6000块。严格上来讲，这是不符合民主精神，也不符合立法的精神，这叫做立法溯及既往。你去年的税率那是以前定下来的，按照以前的法律所收到的税收，你等又定了一个法律，把以前的法律给否决掉，溯及既往，这是不对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美国在疫情时间期间的那个所谓的纾困那个是跟税收一点关系没有，毫无关系并不是税收之后超收之后超征之后要给还钱给人民，它是人民的那个生活困苦，那是一个支出案，支出案。同时呢，纾困就是纾困，它有排富它有排富有钱的人我都没有拿到美国政府纾困了好几次，我一毛钱都没拿到，因为我的收入超过他那个纾困的标准所以说那是完全跟这个是两回事，纾困跟退税跟这个退钱不一样。基本上呢美国有50州每个州呢也都会有这个数字管理失灵的情形，他们是明确的立法他们立法，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南达可达州，他的立法是说税收超征呢就放进去所谓的准备金谁都不能动，那这个准备金呢就当你在税收短征的时候拿出来补足这个是法律定定的。加州也有法律定定就是说 OK 你要怎么样去支出怎么样来帮助弱势，都是法律事先定好，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法律来规范说税收超征怎么使用，并没有以前都是授权行政单位来做，那现在就是说你强制要把这个钱退回给人民，并没有法律依据，所以说我们才去定这么一个法。而这个法案本身呢，其实从严格民主制度跟立法的制度，这其实是有一点瑕疵法溯及既往所谓我们的行政依法行政，什么叫依法行政我们有个法律，行政部门根据这个法律来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是，现在是行政部门在野党泛政治化的情况之下要去做一件事情再回头去立法这其实是倒过来的。不过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大概整个被泛政治化之后，就蔡政府我相信原来大概不打算这个每个人发6000块这每个人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民意上面你知道现在 对 去卖谁就不出力 然后呢就变成就是说有理讲不清我们懂这个背后的过程，我们很理解，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但你执政党要把这件事情跟民众讲清楚，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所以说也是很遗憾啦，就是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沸沸扬扬然后呢到最后呢是做出一个不符合民主立法跟财政管理的原则的一个决策，我觉得这是很遗憾。那这就是我常常在讲台湾社会的内耗，而这种内耗呢到最后呢就是说大家一起去承担这个后果，并没有让台湾变更好。那以税收这件事情始作俑者就是高嘉瑜等人，然后呢就是反对党在野党就是见缝插针然后呢趁机兴风作浪令人遗憾。 教授你今天咱的主题啦齁，所以跟你问一下问题啦齁因为我们其实在选后有非常多的败选的检讨啦齁那因为那时候你应该人是在 还在美国 对，那你在美国你看台湾的选举结果齁，我觉得你应该也觉得蛮震撼的吧齁，比方我们一样讲啦齁，其实我觉得像是我们在民党内啊大家在讨论啊都会觉得说像是论文抄袭的那个杀伤力很大， 对， 可是奇怪咯，林智间的杀伤力很大啊，高虹安嘞，他有没有论文抄袭问题？不是你先举发的吗？你去揪出来这个问题没有啊？人家选上了而且他不是只有论文的问题，他还包括我们讨论非常多的那个助理费涉贪的那个部分嘛。奇怪，是安怎走你的加班费，闭着伊底下塞豆啊、塞桃毛啊，然后买东买西的等等这一些东西，所以你会发现选民的投票行为是。你有挂目镜啊？有没有跌破眼镜？ 我上次来这边节目，我有提到过嘛，就是说我在看那个选举的结果，看到早上大概4点多，大概大势已去我太太在旁边，她讲以后不回台湾了，就是说那种失望了，那当然就是当下那个气氛， 就是有那种人觉得说哈，那个苗栗国又还是苗栗国，那以后我就不去苗栗玩了， 那当然就是气话， 对对对。 那我现在在讲，就是说我当。当 时跟我太太这么讲，就民主是我们争取很多年才有的制度，那既然这是我们的制度，这个制度有产生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结果，我们要去接受，但是在接受的同时，我们要回过头来看这个制度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缺陷，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缺陷给弥补起来。嗯，那其实就是说民进党从刚开始创党这边，因为我的成长过程经验，我就是比较偏向民进党，也不是输第一次了，哈、嗯，所以说输对我来讲没什么。这次让我比较难过的，就是输的对象都是奇奇怪怪的啦，啊，抄袭的嘛，啊，这是一个嘛， 对，啊， 拿西瓜刀杀人的嘛，哈、啊，也选上了。然后呢， 来，你这有法律问题，我帮你修正一下。拿西瓜刀的那个有康复，然后另外一个是倒在地上又被踹一脚， 我 那个往生 我还好，我说杀人，我没有说杀死。我是说杀人的动作划了一刀，但是那个杀人的后果我并没有讲啊，所以说法庭上这个我可以跟法官来解释啊，我是讲他的动作。另外呢就是贪污起诉的啊，也当选。我现在在讲就是说啊，这件事情我难过在哪里啊，假设我们今天台湾还在集权的年代啊，蒋经国蒋介石还是我们的总统，在蒋经国蒋介石是当总统的国民党会提名贪污的人选县长吗？会提名杀人的选县长吗？会提名啊这个抄袭然后呢啊这个啊占用助理费的人来选县长吗？在蒋介石蒋中正在的时候、我相信不会， 不可能。 可是今天我们台湾有民主了，没有一个独裁者把统治的官员放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自己人民用选票来选，我们却选出独裁者不会提名的人选，我们的制度是不是有问题？我们的民主是不是出了问题？当然出了问题啊！就是说，给你人民权利来选择你们的县市长。你们投票出来的人是集权独裁者都不会用的人，所以说我们当然是要来检讨。那这个也就是我整个很失望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民主制度出的差错在什么地方？我想大部分的选民啊，甚至在现在就有很多政治人物就都凭印象啊，凭印象啊。那在负面操作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负面的印象就整个被强加在民进党身上啊，形成一个下架民进党的一个氛围。那民进党呢，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啊，因为老实讲，中央执政的成绩很好，啊，防疫也做得很好。啊、我昨天呢，就是在跟陈时中聊天的时候，他说。啊，人家在讲我谋财害命，我干嘛要反驳？人家在讲这个， 他说干嘛要反驳？ 他说这个不可能是真的啊，这不可能啊！ 可是我跟你讲啦，这个世界哈，尤其在选举的过程，就是三人成虎， 对，真身杀人，我知道，我晓得， 就是说他不需要反驳， 他就说 OK， 我们你的就是说好人有时候不知道坏人会有多坏。坏人有时候不知道会有好人 ,OK, 那我们现在台湾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陈时中是好人，他觉得就是说我尽心尽力，我作为一个政务官，我尽心尽力保护人民，我接受了这个职位，这是我的责任，我就应该要去做。而且做下来的防疫成绩不是摆在面前吗？啊，明明就是白的啊，你要把它说成黑的，我反驳你干嘛？人民都有眼睛，事实上陈时中当初他也是一个判断的错误，就是说人民有眼睛只是少部分，大部分的人民没有眼睛，他们闭着眼睛，然后呢，坏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听。那当然就是这整个选举过了之后呢，就大家很错愕啊，因为呢啊，最后那个那一场的造势会，那个感觉起来就是台北是稳赢了，那个整个的气势大家觉得 非常的热络，而且那天又下大雨， 对， 所以说呢还是蛮多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民主制度的一个瑕疵了。好、啊，瑕疵就是说外面有太多的假讯息啊，但是呢，多数的选民呢，他并没有说花很多的时间哈。来过滤这些假讯息，所以说呢，这个下一次的选举，以后的选举针对这个假讯息带风向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它？因为这很两难的局面，你真的要太过度用政府的权力去干预，又有侵犯言论自由的问题。那你如果说尊重言论自由，又会有人扛着言论自由的这个大旗来破坏民主制度这个其实是 不止台湾了，我觉得是所有民主国家应该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否则像我们这次这种选举结果，在很多的民主国家会不断的重复。 因为讲到防疫哦，我会蛮有感觉的。我觉得防疫的世界里面哈，比方说啊，为了要就是说不要再扩散出去，所以呢，学校有一些管控，比方说啊，小学生如果你这个班级怎么样，那可能就要停课或是什么的。家长觉得啊，你给我催麻烦嘛。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台湾人啊哈，一波想到讲，这个源头是什么？是因为疫情，不是因为政府的管控，不是因为政府的约束。可是你刚刚讲到说，哎，原来阿中部长他认为公安谋财害命，然后不需要去做反驳。我其实有点 shock。 对，因为他认为这个太荒谬了。我想我可以理解，以他的立场，这太荒谬了。就像说，有人某一我是共谍，我也觉得太荒谬了嘛。 啊，真的有吗？ 有，而且很久。我是中共的，他的用词是我是共谍，中共同路人。中宣部养的狗，好、 这些，为什么中宣部怎么可能讲出你这种言论？ 对，所以说你也是这样的反应嘛， 对不对？ 所以说陈世忠这样的反应，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有人讲我是中共的同路人，我也觉得开玩笑。你去看我的脸书，对不对？哪一篇会跟中共同路人有关系？ 如果你是中共同路人，我觉得那个中宣部对你特别宽容，你不在为了没待机。 对，然后呢，就说 OK， 我也当然觉得没有需要反驳嘛、但是我在没有需要反驳的情况之下。真的有人相信，相信的人包括谁？包括杨慧茹啊！杨慧茹在脸书上就直接贴翁达瑞是这个中共的同路人。你看嘛，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太荒唐的说法啊、根本连不值一驳。有人相信啊，有人相信。那现在就是说 ，OK 陈世忠的感觉我可以体会啦啊。有人说我是共谍的时候，我觉得说开玩笑啊，我怎么可能是共谍？但是呢，你不反驳。他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就有人讲他不敢正面对决，他心虚。然后呢，有些人会形容说：“你如果没有谋财害命，你为什么都不讲话？你如果不是共谍，为什么你都不讲话？”然后呢，真的就有人相信啊！现在真的有人相信我是共谍。 还好我们节目在帮你澄清一下，而且我们 YT 上面会一直源远流传啦、啊、齁。 对。 这段那个证出来的请教不是啦。 对对、哦、那么就是说 ,OK, 我现在就回到说你对针对一些不实指控到底你要澄清到什么程度。另外就是说 ,OK, 共谍这只是一个啊齁、那个彭文正就公然在节目讲说陈世芬是蔡英文的御用网军、一年收了教育部五六百万。立即通告 费、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允因为不是你知道吗教授我们其实来宾有通告费但是教授的通告费你是捐出去 哦你 是捐出去耶、 那当然你们知道所以说雨嫂其实也帮我澄清过这个呢五六百万的事情但是有人相信有人相信啊！我太太坐在那边啊，每次看到这样的谣言，钱呢？不，这是开玩笑啦钱呢这一句话，他是跟徐永明借的啦。这句话是徐永明讲的。钱呢？那我这样讲就是说啊，我们好人不知道坏人会多坏，这个是这样的情形。然后呢，这些说我拿钱的人，他们可能也不是恶意指控哦，他们可能真的相信，因为怎么样？因为坏人也不相信有好人。他认为说你一个大学教授你闲着没事干你在那边写文章浪费自己的时间怎么可能背后没有钱因为他们坏人没有钱就不会去做事。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一个自愿来为社会的一些议题来澄清他们也认为后面会有钱。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跟这个台湾的选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不要只有嘴巴听耳朵听眼睛要去看那一些就是说我这个是共谍的人我如果在脸书上刚好碰到我如果想要去跟他觉得值得澄清我都会说请你到我的脸书去看一下你如果可以找出一篇有中宣部指示的发言的这个嫌疑我退出评论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说我哪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中宣部的指示就是这样子 来晃哥刚刚讲那个谋财害命可是阿中部长他还在那种 我做这么多事情，大家应该都看得到，都可受公允。可他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讲，然后其他人又跟着讲的时候，那个渲染性、那个杀伤力会多大？那是不是说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当然也有很多似是而非，比方吴怡农他的立委补选，不是也跟黑道扯在一起吗？哎，人家是算是书香世家吧，对不对？而且呢，他又是金融背景。跟黑道完全扯不上边，可是这种东西连结之后，阿各五郎因为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国民党在选战攻击的时候，他是蒙着眼睛哦北怕哦北怕的哦，他才管你呢，我管你澄清过几次，不听，我继续把这个东西一直不断的炒作，不断的渲染，那可是怎么办？我恭喜的人，恭能的人，你可能还有十个人没听到啊。 我在选后我一直在提醒民进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的网络空战的敌人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众党。你要知道他是共产党，这一点很重要。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敌人在哪里，你很难打败他。第二件事情，在过去这段期间之内，我们都知道中央执政很好，可是是因为我们每天吸收大量的资讯，我们会理性的去判断、去分析哪些真的假的。可是对多数人来讲，第一个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他每天忙着生活，他可能只看标题，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判断。也就是说你没有把正确的资讯透过正确的管道传达给应该告诉他的人。其实投票行为是很复杂的。俞北辰将军为什么在去年可以拿到10000多票？那10000多个人，你如果你有办法把这10000多个人找出来，你去问他们，你为什么支持俞北辰，可能可以找出10000多个理由。真的，因为每个人会投票的行为真的是很复杂。有些人觉得这个长得帅啊。 也是有。 对啊，对，我看他觉得很顺眼啊。有些人觉得，他很有正义感啊，他敢讲不一样的声音，他讲的是事实啊，有10000多种理由。所以你不可能去符合，就任何一个执政党，你不可能去符合每讨好每一个选民。可是执政党要做到一个什么？你要做到带领民意。什么叫做带领民意？民意当然要倾听，可是民意有很多种，可能以台湾2300万人针对单一事件。可能就有500种不同的民意，你不可能讨好500种主张的人，但是你要在这500种主张里面找出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然后你要去带领民意说，我们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方向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比如说刚刚讨论的说那发6000块的事情，的确，蔡英文总统一开始他是不想发的。 他觉得我们钱可能要留到就是未雨绸缪明年齁，就是今年的这个经济可能不是那么乐观，已经都垮掉了，是不是爱把钱留下来？ 其实我的看法一直到现在，虽然过完年可能马上就要，我的看法还是跟他一样，我不认为所有的人应该要发，但是我赞成照顾那些过去可能我们疏于照顾或者说照顾不够的人，因为的确过去3年台湾很多人受到疫情的冲击，但是呢没有办法。到这个案例其实就很典型一个公共政策决策，就是这个政党或者这个政治领袖他有没有带领民意的企图心跟能力。那个时候这就是六千块这件事情，其实他那个时间点因为刚好发生在败选，等于是民进党有点被打到昏头了，你知道，就已经搞不清楚什么事情是对，什么事情是错了。再加上我认为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党内有人开始在呼应， 已经前面有几场记者会， 对， 五郎内有点天才火了啦。 对，当你党内的同志开始主张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你就很难去再去反对党内的主张，因为这真的会很辛苦哈。可是你想想看，同样啊，后来我们也找到说，国民党执政好几个县市也都超征啊。 对啊。 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不发？因为没有国民党的人叫他们发。所以他可以说，没有，那在野党那个叫政治斗争，我不管。这个最大差别，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这个决策的时候有点失去先机，所以你已经失去掉带领民意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中间就是说要找到问题，找到问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那但是我觉得我会建议民进党执政的这个中央政府，我觉得你们的政务官还有党的宣传机器，甚至立法院里面几个口条比较好可以担任意见领袖角色的人要再更积极一点，不是只发脸书，只发脸书已经不够了，你角色要更积极一点，甚至我都会主张说政务官你就一个月一场或两场，直接随便找一个地方到全国各县市每一个地方，比如说以农委会来讲，农委会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事，我也是有一次跟陈吉仲聊天我才知道，哈，原来农委会做那么多事，现在连石斑鱼那个切鱼的机器都有全自动化的， 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嗯， 对。而且他们默默的齁，我们的这个水果过去因为中国它就是垂利油嘛齁，给你冲康啊，你这个订单我要弃单我不要了。我们后来转向，其实日本是单价更高的。 去年日本的占我们台湾水果外销 46%、中国的占比原本超过80%，到去年只剩2%不到了。嗯，这个转变是多么巨大啊。 对。 然后你知道石斑鱼卖到那个养石斑鱼农民跟陈吉仲主委讲说，诶、欸、我怕一块金牌赏你。陈吉仲说唔贪哦，嘿贪污会叫你来一关唔贪赏哇。 那而且有一个问题是，本来不是说什么斑斑吃石斑，是因为啊如果石斑它的量那么大啊，对，倒销对不 对， 一个倒销的概念。 啊现在是斑斑。我也 替用且供斑斑吃石斑跳票，其实不是， 因为卖得很好。 卖太好，没有石斑可以吃。 有农民可以赚更多钱，我一样一公斤的石斑我可以外销卖200块，我为什么要卖150块。所以类似像这些政绩，我觉得你光脸书是不够，因为很多人是不会去看政府单位的脸书的。 对，对你那种有时候正面的东西哈，反而人家比较不想看。 对 啊，歪歌起出来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哈，就是说政务官、中央政务官搭配选区的立委跟议员，你就不固定的，不一定要固定，就是说我最近有什么事情，我想跟大家说明或想跟大家沟通的时候，直接到现场去讲。我觉得那个效果最好。 我认为到现场去讲不够，因为听的人有限。 你还是可以开直播啊。 对，就是要搭配直播，那直播后可能还要后续再剪辑成精华版。 对，而且精华版片子千万不要长哦，因为那个 吸收度有限啊。 大概就3到5分钟，就不要超过五分，因为超过五分钟大家不想看了哈、哦。超过五分钟的影片在网络上，除非是特别好看的影片，要不然不会有人想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直接，因为我想台湾人还是很注重那种面对面的温度。就今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总统，跟我在我们家巷口看到总统，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以前陈水扁总统他的幕僚曾经跟我讲一个道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总统下乡我们看到下乡可能只有30分钟就走了，但是你错了。总统比如说总统今天来，可能前一个礼拜地方上就说，诶、欸、我跟你讲齁，总统礼拜要来哦，我跟你讲哦，你要看总统礼拜去哪位哦，要较早去哦，有安检。好，总统今天来之后，从明天开始的一个礼拜，大家可能我跟你讲，总统礼拜那天有来，我刚去看安怎安怎，哦，那些水库安怎安怎，那个效应，就讨论总统来我们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它可以可能持续2个礼拜。那个效应比你上电视接受一场专访那不知道是好多少倍。所以我觉得包含总统在内的所有的政务官在未来这一年应该好好思考，必要的时候你就不要吝啬，直接我知道他们都常下乡，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几个重点去看一看，或者说只有少数人知道，你就直接跟大家面对面沟通，把我的政策告诉大家，很重要就是要带领民意，而不是被民意牵着鼻子走。 嗯，好，来将军要来做补充。 我一直讲哦，这一次的选举，大家说为什么好的候选人出不来，那个泼黑水的会出来，那个用顺口溜的会出来，这当然会这样做，因为其实我讲说陈时中当时讲说谋财害命，他心里想这是笑话嘛，我怎么有谋财害命，根本不用去解释，可是呢，越传越大，他不否认。其实当时我记得在这个事情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讲很简单，你就问，请问我谋谁的财，害谁的命？讲话的人 点，你可以点一个人出来嘛，对不对？ 对，请你点出来，我谋谁的财？那你点不出来就是谣言嘛，你就直接直球对决，问他，请问我谋谁的财，我害了谁的命？因为很多不是很多，请点出来。那当时陈总觉得这样很无聊，觉得这样子很无聊，我是个卫福部部长，我怎么会去谋人民的财，去害人民的命呢？对，听起来理所当然。可是那是什么？那是陈时中天天拥有这个麦克风的时候，他每天中午都可以跟全民讲啊，而且那时候收视率极高，大家看，哇，今天有没有新的政策，今天能不能解封，要不要戴口罩，那个时候陈时中没有问题，他不用去解释，因为他的声量压过谣言，他每天直播记者会的声量压过谣言，所有记者都在问，所有记者都在讲，他讲出去大家都相信，可当他脱掉了疫情指挥官的时候，变成候选人以后不一样了，因为你跟其他的对手同样拥有麦克风的权利，你不讲他就讲，那当他一直在讲，讲得又辛辣又非常耸动的时候，你不去解释，哎，你的声量是被他压过，所以这就是选举嘛，所以说陈时中不是不好，他没有跟上这个所谓我讲很奇怪的选举节奏，其实选举不该这样的啦， 对， 选举不应该这样的，然后你说这个吴怡农， 吴益农选举，我个人觉得他选的不错了。虽然人家说输一票也是输，可是我觉得他用这种方法选，还可以只输不到六千票。 因为他有他的盘，其实是绿营在这么凄惨的那种凄风苦雨的状况下，他的盘他是上升的，国民党是萎缩的。 而且他的选法哈，是让我这么佛的人都不能接受的选法。我选举议员已经很佛了。 你真的很佛，因为呢，将军的直播都会跳出来，我都会看。 真的，我超佛的。因为什么你知道？我在桃园几乎没有挂看板，我也没有做什么宣传。那我花的经费大概是人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已经很佛，为什么？因为我选的是议员，那个区域选出十二个人来，我不用抢第一啊。 你只要第十二名。 对，我只要十二名挂车位也是上啊。对，只是选举补助金领少一点而已啦。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可是吴益农选的是 PK 的，是 PK 盘。那个是不是 A 就是 B, 不是正就是反。那个没有办法。 对。 那他这么佛的选，我本来认为那一定惨败了。一定惨败，指数不到六千票。所以我其实对于台湾的选民我是抱于期待的。也就是说这种选法还可以让这么多人觉得你不错。但是吴益农这种选法我觉得需要时间的一个考验跟发酵，就是这一次大家觉得这样选好像没有比较差哦，这样选还蛮干净的，那可是你要经得起失败，你不要再次失败了我就躲起来就不选了，对，那就完了。那我就讲选举的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铺天盖地的造谣，一种是你的声量够强让大家每天不得不看到你，那这种方式不容易啦。我的陈时中曾经拥有过，因为他每天都可以做非常权威性的发言。可是当他脱掉了指挥官没有了，所以他要转变，他没有转变。他其实也可以每天开记者会啊，因为凭他曾经是卫福部的指挥官，对于疫情的专业，对于选情的深入，他也可以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看的人也会很多。你只要每天时间开记者会，你针对敌人的造谣，你就直接问他，我请你回答，我请你回答。不要基于被动，因为陈时中全场选举，我觉得他的被动，他 主动都在政策面啦， 对， 他都可是攻防，他反而没有注意到这一块需要积极的回 应。没有攻防，他都是在做正经八百学者性的回复。那种方式我觉得很好，可是有很多人觉得就太弱啦。然后敌对的阵营、竞争的对手就说，你看不行嘛，是因为这样。吴益农其实他到了后面，大家开始慢慢发现，其实投吴益农的票出来的选票跟九合一选票不一样。真的，传统的深绿支持者不见得有出来投，但是呢，那些2022年没有出来投票的人，他出来了，所以他是唤醒了另外一块九合一大选沉睡没有出来的人，所以我觉得未来吴益农的选法如果能够变成台湾选举的通案，变成主流，哇，台湾的政治真的有救了。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吴益农败选很可惜的哈。就刚才那个于将军先生是于议员啊，他讲就是说，新的选民跑出来支持他，但传统的民进党的选民没有出来。那原因就是吴益农这个选法，很多人看不下去。那很多人看不下去、就是随便你啦啊，然后呢就放手不管，甚至有些人是在还在后面就是碎念。假设说这一次吴益农选举全党就支持他，你是候选人，你决定要这么选，我们就尊重你。然后呢，你要佛系就佛系，我们该动员的动员，我们该站台的站台，我们该出来的出来。这一次六千票，说不定这样就选上了，有点可惜。 所以原因还是在一个团结嘛。 对，所以说 OK, 我想像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的检讨，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有点过度解读了。只要选前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把它当成是败选的原因啊，包括我的脸书也是战犯之一。 啊，你也是战犯、哦？ 对，我、对嘛。 翁老师是被王世坚点名的 对点名的战犯。 他 王世坚是这么讲哈、我没事回来。零零赏金，有事啊跑回美国，其实不是，我是没事回来捐钱，有事被告跑回来台湾面对啊官司，应该是这样的。 对， 但是 anyway 我在讲就是说，啊，这次吴益农就党的团结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候选人怎么选还没有做决定之前，大家充分的参与，充分的讨论，那一旦就是候选人。定掉的哈，他要怎么选定掉，大家就没有第二句话，就是冲嘛，啊，就是一起冲啊，这样才对，而不是说你没有用我的方式选，我就不支持你，你用我的方式选，我再来动员啊，这个就是有一点可惜。 不是，我刚刚哈，王世坚嘿砍头了雄亨呢，王世坚本人他其实如果他还有来录影的话，我们都会看到他那个手机是。 最早期的那一种， 没有， 他也他是不智慧的， 对， 不智慧的手机，然后他也很少看那个网络舆情的风向啊，看他靠你的辛苦定，我觉得很牵强。 我想就是我讲的，有很多人人云亦云啦、那你政治人物其实你有很多的助理，很多事情其实叫你去查证一下真相，其实并不困难，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事实的真相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啊、你就是说。严格上来讲、他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都是呵护高虹安的啦，然后他就觉得你就是在针对高虹安有一些争辩。 对，那也、这也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嘛、就是说呵护高虹安，我跟高虹安也没有仇嘛、对不对？我也没有必要去什么诋毁他干嘛。但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学者，我看到了高虹安的论文，然后呢看到他跟人家合写的期刊论文 90% 被搬到他的论文里头，而这份期刊论文呢还是资策会拥有版权。我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是选举操作，因为我事实上揭发这个事情的是在2021年的10月份，那个时候也没有要选举、高虹安那时候就是不分区，也没有说要选新竹市的市长。我只是纯粹就是说 OK，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很重要，那你当学生的时候呢，你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抄袭，那我必 有责任让选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也等于给高虹安一个对选民来解释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啊。那当然整个到最后高虹安被这个提名成为新竹市的市长候选人然后呢导致于说我在更早之前所揭露的抄袭的这一些讯息被人家当作是选举操作，其实没有。我在提他这个抄袭的时候，根本高虹安 会不会 选新竹市长根本都没有人提，那这还很早以前的事情。 来，玉山老师。 部长刚才焕哥说了，部长要下乡沟通，不要说部长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新台湾加油啊，跑到凤山开讲，我跟贵啊得到多少的震撼跟这个启发。我当然最喜欢那个我们的支持者说，宇韶老师比电视上看起来更瘦更帅啊。 你就是喜欢听好听话而已。 证明台湾人蛮善的。 但是会让我们更有底气嘛，愿意在节目上呢跟大家互动，除了走出呢摄影棚之外，直接面对面，就是焕哥说的这个所谓的温度嘛，而且是最草根的。你想想看，有支持者说他坐了将近呢两个小时的车，从北高雄到南高雄，那你觉得他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希望跟你互动嘛。 我觉得夸张的是，因为我们其实只有那一场而已嘛。 对。 有一个很早就来了齁，大概因为我们四点多就开始彩排，四点多人就遇到，他一直跟我 say hello， 他说他花莲来的。 哇，花莲。 因为我们只有这一场嘛，所以他从花莲跑到高雄来看的。 我觉得就是面对基层支持者，除了大家呢可以对话沟通，倒不是说取暖啊。我相信呢，这些政务官回来之后呢，会更有信心的、因为你的政策是对的嘛。然后呢，因为他不是部长，不像是贵呀，像巨星这样子啊，受到呢大家的 期待，不敢当。 对对对啊，但是呢，部长或是说这些政务官下去之后呢，你会了解你做对的事情在基层得到什么样的掌声嘛，跟什么样的回馈嘛，顺便呢澄清呢所谓的假消息嘛。我那天呢、看到一个新闻呢、看到快吐血。我们都只是啊政治工作政治评论员呢、是媒体工作者。那个焕哥跟我不是组成的什么代代战队吗、有台就有个名嘴啊就这样讲啊。说啊你们这几个人哦、我就不相信你们啊年底啊挺到底为止啊一定让民进党在港湖掉堆席。这句话 OK， 你有你质疑的权利，因为你在考验啊我们是不是路遥知马力吧。或是呢高安啊撒娇道歉之后呢，焕哥跟我就同情，但我跟各位保证不会的啊，我们不会同情他。下一句话就很有很大问题啊，他说啊你们每天都到民进党电视台工作领民进党的通告费，这完全就是造谣嘛。你在友台讲这样的话，那我就说这位名嘴，你也开 YT， 你以前也常常来三立电视台录政论节目诶、所以你以前也领民进党的通告费吗？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那时候领的通告费是电视台通告费还是民进党通告费？虽然呢我们都知道啦，他斗内哦1000万排名啊好像第一名第二名啊。啊为什么都没有人质疑你，或是质疑你斗内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愿不愿意公布你斗内所有的账户？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名嘴或是政治评论者都饱受呢假消息谣言之苦， 那么执政的团队跟候选人啊，简直都在浪头上。针对假消息的哦，谣言的部分啊，政府真的必须要有所作为。据我个人的了解，这是许多败选啊，那些基层的民众哦、啊，除了要高嘉瑜啊、被捕鱼啊下台啊等等等之外，其中一样是什么？难道政府对于假消息真的束手无策吗？真的没有办法吗？心力的部分啊，政治沟通跟政治表达方式真的要提升，要进化到 3.0 到 4.0。但是有关于谣言啊、假消息啊，不是你，我跟各位说，谣言产生的速度啊，可能是你官方记者会澄清都来不了。你所澄清的事情呢、啊，已经是三天前呢、啊，已经扫过好几轮了。所以如何快速反应，或是我们立法委员们是不是可以在立法院啊提出修正版本的数位中介法，让我们的数位部呢能够依法行政，或是让我们的检调单位针对这东西，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行政单位不能主动做，你必须要有法律跟法源的基础。最后一个部分是什么？好吧，我们往理想面看啦。这个如果吴怡农啊的选举啊是可以被期待的，那么呢，大家应当要被教育，或是要学习，民主基本上是不断的自我修复的过程。如果要让台湾民主更好，除了候选跟政党有责任之外，我这也不检讨选民哦。我不是说呢，这个败选都是呢选民的错，选民选择错误。但是如果关心民进党的朋友跟支持者，你自己可不可以以身作则？在传递消息啊，或者是说呢，在做政治政策攻防的时候，主动告诉大家那个是假的。因为我常看到很多朋友传假的讯息给我们，然后结果呢，无辜的这个支持者还去扩散。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是不是提升？像新台湾加油，我们这个节目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理性跟政策的沟通。如果多支持这样的节目啊，让良币驱逐劣币，在整个台湾的言论市场变成是正循环，这样对台湾民主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啊？ 哦，说到言论市场哦，现在这个 YT 啊，各式各样的网红非常的多。那到底谁哈？因为他们其实靠除了流量会支撑有一笔收入之外，那个抖内是非常重要的。那谁在抖内呢？前十大排行榜啊，哈，我们从下面来看，你说馆长红不红？红，超红。馆长排第六名哈，在这边他一年就是开了他这个 YT 之后，他的收入是556万多多多。这边有中天新闻有两个频道哦，齁，好，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君君大实话。哦，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君君就是韩粉直播主。 我认识， 对。 哦，对对对，韩粉直播主，他因为以前也是跑很多选举场嘛，齁，他可以杀到第三名呢，这是全台湾排行榜他第三名呢，不得了哦，齁，584万齁，那中天排第二812万。第一名是朱大大齁，朱学恒的那个直播1000多万齁、那我先请教教授齁，这个当然抖内是谁抖内我们也不晓得，可是问题是他可以冲到最上面啊齁，啊第二名输赢能霸班，好像这背后抖内也是有一些玄机耶。 对齁、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倒不是，我没有在影射有怎么样的一个步伐、但这是一个在言论市场这边被收买的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这样来讲，就是说目前为止跟言论自由有关的这个法律也好、管制也好、或者监督也好，都是传统的媒体啊，像我们的电视啊、三立这样子啊，传统的报纸、传统媒体。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自媒体，自媒体就像朱学恒、像君君直播自媒体，因为自己有声量啊，他可以吸引一定的人到他的平台，所以说他自己也变一个媒体，他也可以有表达立场。那我们传统呢，就是说你要用金钱去收买舆论啊，传统媒体其实是不好收买，不好收买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业务跟那个编务是分开的啊，你用广告去收买啊，但是呢广告收买呢必须再去指挥编辑记者啊，这是一个分离啊，传统媒体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所谓的劳方跟资方啊，记者他是劳方啊，可是你要去收买是收买到资方，钱是跑到资方的口袋，所以说你要去收买传统媒体呢，内部要很多的沟通啊，那协调，那这沟通协调不容易，而且消息就很容易外泄。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自媒体，自媒体呢就是一个人嘛，那一个人呢，他没有什么业务跟编务的差别，我拿钱，我讲话，同一个人，不需要沟通，不需要协调，也没有劳资的差别，对不对？我自己自媒体，我就是老板，我自己就是唯一的员工，所以说呢，第一个，一个人被收买跟一个媒体被收买，这个难度低很多，然后呢，要收买一个人，他的价钱比收买一个媒体的价钱也价钱也差很多。再来呢，个人被收买曝光，跟媒体被收买曝光，那个后果也差很多。所以说呢，刚才贵阳那边有一篇从我脸书印下来的那篇，可以秀给观众看一下。这是一个我抓出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是所谓的这种直播主啊，他并不是传统媒体，就是一个人而已啊。脸书有声量，自己开 YouTube 开直播，你看那上头那一张单据，全部都是简体字。那这张单据是这一个人收钱的证据，我抓到的。这个人。从海外的中国人那边收钱在台湾做直播，而收钱所使用的来往的沟通都是简体字。那我现在就很简单，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要付钱给台湾的一个直播主在 YouTube 上面讲话啊，我甚至有知道，就是香港注册的公司在台湾付钱给直播主，国安单位其实是不能轻忽这些事情，因为他过去要影响媒体这是针对大的媒体你可以讲这是叫做批发式的这个舆论收买。那现在呢，因为直播主社群平台的出现，现在我把它叫做是零售式的舆论收买。以前你只要掌握的大媒体，你就可以掌握舆论，但是现在大媒体的市场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变成就是要去掌握很多的直播主，那这个就是零售，人数多很绵密，防不胜防防不胜防。那他们这些直播主就donate国安单位或者是有资讯背景，其实这个应该是蛮容易去追查的就是说donate出现的之前他讲的什么话然后呢，这个直播节目的点赞数跟这个donate的金额有没有高度相关？假设你有一个直播节目没有什么人看但是呢，它的这个donate的金额很高，而且donate的金额的账户都有点怪怪的，而且每笔donate出来的时候，它刚好都是在咒骂这个民进党，那这样的donate就会有问题。这个其实是大数据可以来分析的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 ,OK, 他们的收入当然广告分红这个是正当的，这没问题订阅会也是另外一个必须要去追查的到底什么人来订阅他们的节目这也是另外一个收买舆论的一个管道。另外一个就是说完全不为人知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张单据，私底下收钱。私底下收钱然后呢事实上有很多人，我心里有时候看他们的发言，我也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会讲又会在脸书上或者在直播，你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言论，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一般的读者，我也是一般的人民，我没有办法去做，但是这个是我真的我就直接抓到单据上头都是简体字的收钱的证据。 因为教授他会判断一些这个内容，所以他感觉到说，这那也看你 怪怪 哈，来将军来做。 因为其实我也是 YouTuber 对， 我也是 YouTuber， 我也是做自媒体起来的。为什么会做自媒体？因为当时我在黄复兴党部的时候，那时候黄复兴说我们现在没有三台的这种优势，所以鼓励所有的干部开始出来做 YouTube。后来大概就 干部有很多都 很多， 因为还是其他都阵亡了， 其他都阵亡了，对，只有我一个 流量蛮高， 只有我一个活下来了。对，那其实当一个 YouTuber 他的收入大概有四个部分， 对， 第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教授讲抖内，这是最大的收入。第二个广告收益，这其实不多， 分红很少， 广告收益不多。然后再来是什么？你知道？再来就是私下的这种是不允许的，这种被 YouTube 抓到会被停权。还有一种合法叫业配。就是业配，就是我今天 业配要公开跟大家讲， 要公开 我看很多网红都说我这个是谁谁谁赞助的， 而且在你影片上传的时候还要点本片有业配，因为你有业配的话广告收益就减半，对，所以它有一定的规定。那么你说这个抖内为什么这么大的收入？其实抖内有 PayPal 的啦，我跟你讲抖内有 PayPal， 我自己做过网红我知道抖内刚开始都没有人理你， 你要找几个人帮你上去冲。 哦，做 Sakura 了， 对， 就跟拍卖一样了， 对， 要暗装喊价， 一定要有要。 有些店刚开始开幕的时候，你就要找一些排队部队， 一定要有人去冲， 感觉说哦，这个人气很旺。 对对，就是当你讲的很辛辣、很好的时候，尤其是越骂人抖内越多了。我跟你讲，骂人的抖内最多。嗯，你开始骂人，大家都看着正在化修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不得了，3000个人上去了。嗯，我告诉你，后面就开始砰砰砰一直上来。嗯，那就叫做为了抖内而开直播。这种人非常多，嗯，这种非常多，因为而且那种感觉是很爽啊，因为我也有爽过了，曾经一集播完上万元抖内的，我 聊什么的时候， 当然是骂人的时候啊，当然是骂人啊，就是骂人啊，就是我离开黄复兴党部开始开炮的时候， 哦，火气很大，哦，我记得你有一次是类似800壮士的时候， 对对对，开炮，哇，那一集就破万，哦，抖内就破万，那可是后来我自己冷静一下，这样对不对？嗯，自己有一个媒体平台，然后你每天开的媒体平台对人家谩骂，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已经违背了当时我开这个平台的这个初衷？ 嗯，可你刚讲一个点，你是说有那个私下是不允许的， 对？ 那有没有人来找你接触说，哎，私底下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讲什么什么？ 有，当然有，当然有。嗯，那我都拒绝了，嗯，因为我觉得， 他是因为他要你讲的这个内容跟你的理念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他希望带风向。嗯，因为他想带风向。 我补充一下，这个私底下给钱，这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你私底下拿钱的证据握在他的手上， 对， 你以后不听他的话不行。 你什么时候他把你当一个未爆弹，对不对？ 检举怎么样？ 对对， 这个也非常。那我像这样子拿监体制的钱， 对啊， 那个整个金流被掌握住，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嗯， 因为这是很吸引人的哈，因为开 YouTube 除了享受那个订阅数。YouTuber 有几个让自己骄傲的地方，订阅数啊，破10万有一个银牌， 你已经获得了， 我获得，然后破100万有金牌，有100万直播主，那其实订阅数其实跟你的声量就有明显的这个 增加 与减少。第二个就是会员数，刚刚老师讲那个要付费，要会员 付费会， 那订这个会员那个额度自己订哦，像我订就很便宜。我最便宜75块就可以订了。嗯哼，那订会员有什么权益呢？就是说有一些你私房的影片，就是 NG 片段，你可以把它po上去，只有会员可以看。嗯，那像有一些比较辛辣的直播主，他所po出来的那个会员看的就是你平常想看看不到的。嗯，例如说有尺度的关系，哎呦，哎，会员以外看不到，你加入会员可以看到那个尺度比较大的，比较养眼的也有，或是练举重的时候，你平常看到他很雄壮威武，看到会员就可以那种不垂掉下去打到脚了，他要看这种。 对，所谓的养眼应该不是练举重。 我刚才赶快修正回来，免得让我太太认为我看过。对，这就是 YouTuber 的一些方式。那这就是其实 YouTuber 主要出来是娱乐。后来为什么我把我的网站修正，我都不讲政治，我都讲账号就说故事了。嗯，就我要回归我的初衷，说军中的故事，说感人的故事，说乡野奇谈，这是我开台的初衷。嗯，那我怎么会为了要抖内，为了要钱，然后开了这个台是开始谩骂，开始变成我攻击别人的武器？后来我发现不对，我就修正。那一修正之后，当然收入锐减了。嗯，对，那拦腰砍啊，真的不骗你，拦腰砍，因为人家就讲，哎，你怎么不骂人呢？啊，不骂人我就不抖内， 他就不嗨了。 他甚至还退订，甚至退订，你不骂人了嘛？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个 YouTuber 这个YouTube 这个平台哦，其实是给所有创作者发挥创意，让大家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看一看这些短影片，会心一笑。可是曾几何时变成一个仇恨台，变成一个谩骂台，变成一个武器供应的平台，其实我觉得这都不对。嗯，所以我才说，可是你如果说要用 NCC 去强行介入，我觉得也不妥。嗯，因为哈，例如说你说这个练跆拳道很危险，会打人，那么就不准练跆拳道，我觉得不妥。嗯，应该是执政党哈，因为我觉得发现执政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没有几乎没有 YouTube 平台。所有政治人物哦，几乎都不开。 对， 都不开。 没错。 那你不开哈，你透过像我们上桂雅的节目都是讲的这义正言辞， 哦， 因为你，我有尺度的限制嘛。 对对对， 你必须讲义正， 我们动不动就哔哔哔啊， 对对对， 有没有观众说到底是讲什么？为什么哔掉了？ 必须要讲的义正言辞。 对。 可是你在你自己的 YouTube 台，嗯，你可以把你那种不为人知的事情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其实我很委屈。所以其实当时国民党会开这么多 YouTube 台，是因为他没有人要找他上节目，他就自己开。嗯。那我觉得其实执政党有很多的政治人物要放下身段，嗯，开始开，嗯，跟选民，这有两个最大的功能哦。第一个拉近距离。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开那个 YT 谁爆红？ 陈其迈 是啊， 败选后然后开 YT， 然后猫在那边弄来弄去，那个猫尾巴甩过他的鼻子，爆红。 因为哈，你看电视，你没有办法及时跟讲话的人对话， 对。 可是你开 YT 直播不一样哦，他下面讲你，你不理他，他抖那里50块，你就必须要回他，这是行规啊，你就必须要回他。他就觉得他被重视了，而且他的想法就跟你互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齁，慢慢要做个调整，不是说哗众取宠，而是这是一个现代的沟通平台。 因为我们今天蛮难得请到陈教授，我是想说有一个时间让大家比较认识陈教授，一起对他冒出来的啦齁。我们一开始呢，的确其实我是重度脸书使用者嘛齁，所以我会常常看，有一个翁达瑞，然后他写的东西啊齁，就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时政的争辩啊齁，就足逼齁，你就会上瘾，你就想我要看翁达瑞写的这个内容。啊，后来发现啊，原来你不是姓翁啊，对不对？ 对对。 是因为地名的关系。 对。 那我是好奇说，教授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你的那个追踪的这些想看你的写出来这些专业评论的越来越多，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有特别的感觉，还是说你开了之后慢慢的你就养出了一票你的忠实粉丝？ 没有，我那个脸书啊，翁达瑞的脸书是2014年成立。如果说你把这个我脸书的贴文追回到2014年，追踪按赞的个位数啊，各位数，我真正开始有人啊来追踪，大概2018年败选，我写了一篇海外台籍学者给蔡英文的公开信啊，就是谈到败选2018的败选，这个让我的声量上来， 分享数特别多， 对对，分享数特别多。然后呢，真正让我一战成名的，应该就是帮郭台铭上法律课那一件事情就是疫苗采购背后的那个那个法律条件。那当然就是说。到后来就是跟高虹安揭露他的这个论文抄袭那整个真正的我到今年算应该去年九月被五个人提告之前提告就是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想要用法律手段逼我现身那我果然就是现身了在我提告之前呢，我的追踪大概是2800028000不要握但是我一现身之后呢，我现在的追踪人数跟脸友大概有55000。 我就喔喔喔。 那原来我的贴文大概就是会有大概1000上下的人来按赞现在大概都是动不动都是5000甚至10000以上的人按赞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我现在是有追随者没有错我现在的言论确实是在社会上有某种影响力那这个都是当初我没有预期到的我其实 可是你的代价很高你那个 2.8 万然后到现在5万多 对就是 被告你又有5个官司 5个官司那这5个官司我也不觉得是代价啦因为我是这么来看啦就是说一个社会要有能讲话的人也要有敢讲话的人而且呢要有两种条件都具备的人那我自己是学者嘛又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说呢我的学术训练让我有很敏锐的观察力跟分析能力那社会科学的发表又要大量的写作所以说我的写作能力我算动作又快而且呢我写作的训练也够所以说我严格上来讲我是算能讲话的人我具备能讲话但是不是敢讲话有我这种条件的人很多但是他们未必敢讲话敢讲话呢第一个就是说必须你衣食无缺嘛因为讲实话有时候会有后果工作上会被报复等等那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有终身职的保护我的在北美的薪水也还算不错那我也不是很挥霍的人那我本身也没有什么企图心要从商或者要从政所以说呢我也不怕得罪人不怕讲话得罪人所以说我既然能讲话又敢讲话我有这样的条件那我没有理由不站出来所以说这个被告的事情呢我跟我太太家里面也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我太太后来就跟我丢下一句话就是说你能讲又敢讲你也有条件讲那你不讲谁出来讲那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敢讲真话那台湾社会就没希望了所以说付出这些代价我不觉得付出代价了就算我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嗯，好，那教授，因为你是嘉义小孩，是不是？ 对， 那是怎么样的因缘背景，您到了美国去求学？ 我的人生其实是充满这个意外啊。我爸爸是林务局的员工啊，所以说我从小在阿里山出生长大。但是呢，台湾的教育资源其实分配不均啊，山上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不好了哈，师资设备什么都很不好哦，所以说我在山上呢，我也没有什么，我练的就是森林小学了哈，每天就是在外面玩到 天黑。你是森林小学的匪逃匪吧？ 哎，对对，我没有，就说 OK， 我算不笨了啊，我算不笨，但是我不会有没有柯文哲的157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算笨啊，所以说成绩还 OK。那有一个差别就是说，我妈妈算是很重视教育的人啊，所以说我们在山上尽管大家这么在玩，但是呢，我妈妈有给我一个极限在，所以说我是算功课还不错。那你就是说你大概不敢相信，我在阿里山练的那个小学，它是日据时代的就有的，好像之前不久它庆祝百年校庆，百年校庆我是杰出校友， 应该的应该的， 我是杰出校友啊，而我没有回去参加，因为那时候我人在美国。他在一百年啊，这一百年当中，就是说在阿里山那个国小毕业，也在阿里山的乡邻国中在那边练国中，然后呢到嘉义来考嘉义高中，到现在大概两个人，我是历史上第一个人，到现在两个人，那这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不均 差距。 那我原来我下来考高中的时候，我想说我要能上嘉义高工就好了，就变郑鸿宇的学长啊，但是我嘉义高工没考上，我就到东石啊，就高中联考第二志愿到东石去啊，到了东石呢，我一看这个要考上大学的机会非常低，所以说我是在面临联考三个月的时候呢，我也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我就休学，我再重新再考高中，然后因为这样子才考进嘉义高中。那我原来想说 OK， 我能上嘉义高中我们阿里山的邻居都买鞭炮到我家去放 哦，真的、哦、 对对对，光耀明媚，我想够了、大学我想说只要是国立的就好了，因为不要增加家里的负担。那一考考上成大，我大概觉得这是人生最后的一个教育，我也心满意足啦我觉得对生我养我的父母也有交代了。但是我到台北上班之后，让我眼界大开，因为成大也不是一个大家留学很风气很盛。我到台北上班之后，我发现公司的主管有两种，一种呢是在台湾大学毕业进去公司，大概要十几二十年才可以升到经理， 对， 国外拿个 MBA 回来三年五年就升经理，我这样去练 MBA，练完之后就回来，果然就升官然后呢薪水也调得很高很高。可是呢我渐渐感觉就是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不喜欢那种工作。那我基本上我对财富我也不是有很强烈追求欲望的人所以说我发觉就是说，当你要在商界你要有很强的这个财富欲望在政界你要很强的权力欲望，因为这个工作都很辛苦那我发现我对真相的追求欲望比较强，我发觉我应该适合去从事学术工作。那个时候我36岁，我决定开始要去补托福，我要去补 GMAT， 要重新申请这个美国的博士班很多人都在笑我有人跟我讲说博士不好练然后呢有人练到发疯。我大概就不怕，我的个性其实是算乐观有天不怕地不怕这样的一个性质，那我就不管了，反正念不毕业就回来我这样就到美国去。那到美国去，因为我是对学术的追求有兴趣，那同时因为我不是在台湾跟学界的渊源不深，所以到美国去，那个时候在美国拿了博士回来台湾要找教职其实不好找那个年代那我自己想说，我如果回台湾去，我没有什么人事背景，我没有认识大牌的老师，我回来台湾大概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认定我要在美国，那一切就是留在美国的那个准备，就是这样阴错阳差，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会在美国成为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昨天呢我就有跟几个大学同学中午的时候聚餐大家谈起来就是说对我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惊讶了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认真念书，翘课翘很多。那我在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这么自我解嘲，我说一个人一辈子要在学校的天数是固定的， 那因为你们在大学都有去上学，你们扩塔已经满了，那我大学都是翘课，没有到学校，天数不够，那老天就惩罚我，让我当大学教授，把那个天数补足啊，大概都是整个的情形是过。 今天终于有机会比较进一步认识陈教授他的这个求学历程，然后蛮励志的一个故事哈。那回过头来，我们刚刚有一些很正经八百的哈检讨啊反省哦，主要是希望来当求进步。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在座几位的来宾哈，以及难得回台。可是呢，你本来应该时间是要留给亲友叙旧，放心不下国家大事哈，特别来上节目来跟观众朋友分享观点的陈教授。那教授其实我佩服他的点非常的多，我看你的文章哈，逻辑很清晰哈，然后条理很分明，包括呢这两天哈，你写了一个。我觉得接近万言书啦，是什么？是林智坚跟余正煌论文之间的比较，你如何去抽丝剥茧？因为要讲清楚一个脉络哈，巨细靡遗，所以写的蛮长的哈。但是教授现在也懂得分众的概念，他有时候也会短打，对不对？ 短打 有一些短打的说明哈，用几十个字也可以来回敬某一些抹黑或者是他想要分享的观点。我们要再次谢谢陈教授哈，爱台湾一回心意啦哈。那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请您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